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今天还有很多哈，已经赶着来签到的，因为我今天还抢了一下，我就七点整压着我们的报时，每次都200开外。 静瑜，下次放弃这种努力和尝试吧。你没有， 为什么呢？ 你没有一次抢到前十当中、啊。 我不要，我可是节目的主持，每次签不到前十多丢脸。 是。 好了，来看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目前呢，我们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未来三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较强的冷空气今天和双休日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天气非常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 当然大风干燥，大家还要注意一下防风和防火。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下周呢就要进入春节假期了，所以这周而且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最后一周， 大家其实心都有点按捺不住。这两天的表情包都是各种无心上班啊，等等等等。 对啊，昨天都说了嘛，小年之后对大家的意义来说，不是什么这个吃糖官啊什么东西，主要就是在开始一天一天数着大年的到来了， 数着日子盼过年哈、 哎。 但是呢，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曲《加油》也是要给大家加满油哈，即使是最后一班岗的，一定要确定要站好。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春晚的消息。那春晚的官方微博账号昨天发布了最新的消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参与到春晚当中。而且如果你加入他们的活动的话，幸运的话还可能会在春晚之前的预热节目当中看到自己。 对，那这次呢，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做点亮中国赞。这个活动呢将贯穿央视的春晚和微博合作的整个活动过程当中，分为赞有趣的春晚故事，分享2017的最感动瞬间，以及这个集赞赢2018红包、春晚跨界明星战队等多种多样的一些规则哈。 对，那我刚刚说的这个可能会在春晚之前看到自己，这个活动呢就是春晚的预热活动。现在是跟微博联合发起了春晚模仿大赛。 模仿大赛。 对，用户可以通过微博故事发布自己短视频，比如说像模仿一些经典的春晚桥段，展现自己的神配音啊，神模仿啊。 这个好哎。 对，他们会在这个央视春晚前置的节目叫做喜到福到好运到，展示微博网友的一些模仿的片段。 哎呀，这个黑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 哎、对对， 看我多可怜啊， 请你开开眼。说咱俩想的是一块儿的， 是 最好模仿一下本山大叔和丹丹阿姨的这个经典的桥段哈。 经典桥段，我脑子里面还能转出来的就是6月6，6月6，6月6， 春打六九头， 春打六九头。 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节目是哪一个？如果要模仿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个去模仿呢？ 这个我也很想模仿。 你也可以哈。 对啊， 待会儿给你1分钟的时间。 好， 我要看着你发到这个模仿大赛上。如果到时候在春晚之前看到郭鹏的表演，你要谢谢我。 我一定要谢谢你啊！这个静瑜自己虽然没有抢到前十名，但是供出了一个天皇巨星。 来，烧起来吧，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火光照亮了我。 我觉得友情赞助你一件金领子那种闪闪发光的衬衫， 嗯， 这样你可以模仿一下费翔。 可惜我的光辉岁月已经逝去了，我小的时候有人说我像费翔，长大以后我想那个人已经眼瞎了哈。 哎，怎么能这么说呢？想看看郭鹏长什么样呢？发送早安家族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我们俩到底长什么样了。 对， 当然今天重点不在我们俩身上，在大家身上。 是大家身上，大家呢一定要跟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印象最深刻的春晚节目，如果要模仿你选哪一个？刚才那一段我估计是很多人模仿秀当中的必备经典之一哈。 嗯，因为 尤其那个边跳边唱的那个样子。 哎，对，因为今年呢，央视春晚是跟微博一起合作发起了一个春晚模仿大赛，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微博故事发送这个短视频，模仿春晚的一些经典桥段，就可能会在央视春晚的前置节目当中看到自己。 嗯， 今天来跟大家的互动话题也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节目，如果要模仿的话，你选择哪一个？小英跟我们说，话题一说出来，我脑子里最先闪现出的春晚节目是《超生游击队》。我叫魏素芬，今年多少岁来着都忘记了。还有方江怡人也说，模仿宋小宝是不是很多啊？没给钱的，给人们钱，炒面钱，没毛病。这经典的一些桥段。 对对对对对，宋小宝跟他相比，我觉得小沈阳那段会更有意思吧？一闭一睁。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而过去了，再一闭一睁，一年而过去了。 对对对， 但是也非常感谢哈，今天太子跟剃个头提醒我们说，同志们，这周日是要倒休要上班的哈，需要上班的朋友别忘了。 对， 因为我们早音乐秀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嘛，周六周天的时间呢，大家要上班的同志们千万不要记错了。 对， 今天再来看看其他人的一些答案哈，还有人说最难忘的节目是09年刘谦第一次上春晚表演的魔术。这个你模仿难度很大吧，这魔术这得要一些底儿。 这个他印象很深刻，但是你要去重新排练一下这个场景的话，我估计这个确实不太好弄啊。 看来这个本山大叔还有丹阿姨的这个点击量很高啊。 Lotus Blue 也说了，我要去模仿白云黑土的小品。 QQ 华也跟我们说，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赵本山啦，从他和宋丹丹的昨天今天明天，到范伟和高秀敏的卖拐卖车卖单价。 嗯， 哎，你看很押韵有没有。 对对对，这绝对是一个rap 爱好者哈。 嗯 啊，当然他自己也说到了这个他自己对春晚的一些感言。我就在我印象当中呢，其实我对赵本山和宋丹丹的这个第二次合作印象也特别深刻啊，就是那一次当时跟小崔的第二次合作特别有意思。 哎，对，嗯，就是他们又把昨天今天明天的那个桥段重新，而且那个好像是跟奥运也有一点关系的。 对，这是貂皮的貂蛹 啊，貂蛹。最后还表演了一段二人转，特别适合这个喜庆的气氛。 嗯， 来看看大家更多的答案吧，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的节目是哪一个？如果要模仿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去模仿呢？ 再来看一下，2016年呢是农历的狗年大年初一了，京城各大庙会将同时开启大幕。我们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来说到的庙会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哈。市政府呢也从2月8号到10号采取了政府购买文化服务和互联网加文化的方式，向首都市民呢免费发放了30万张春节庙会的一些门票，营造一种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嗯，昨天晚上8点开始，大家就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北京电视台摇一摇，关注文化北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大麦 APP 等方式进行抢票，会提供30万张啊。 嗯， 抢票成功的市民可以提前凭借二维码到预约的换票地点去兑换纸质的门票，凭借纸质门票大年初一到初五在指定的时间内就可以到指定的公园去游玩，可以去逛庙会了。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可以在 NBA 的中场秀当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Christina Aguilera Fighter， 很有活力的一种感觉， 非常 power 的一首单曲。当然呢，这也算是他早期一首单曲之一了。他现在的风格其实转变还挺大的哈。 那你要比再早一点的，比如说什么 Reflection 呢、啊、那简直就不是一个人唱的了。 对对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他这个爆发力确实很适合唱这种比较活力这种单曲哈。 嗯，也是想在周五给大家加满满满的油。今天好多朋友也说是，哎呀，我小年之后上班，关键是老板还在坚守，意味着酱油没得倒了。 嗯，有道理。所以呢，哎，你 不要那么想这事儿。我们今天第一首歌不是给你放的就是加油吗？ 嗯， 还是加油，把最后一点时间来用在工作上，是吧？说的这种， 哎，你这说的就这么无心工作的意思， 说的这么义正言辞的感觉， 不能再往下说了。 啊、 今天咱们月秀的后花园当中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的节目，好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哎呦，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冯巩的那句“我想死你们啦”， 还有孙涛的“我骄傲”， 哎，对，我骄傲。你会发现方言经常会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所以小品经常用方言来呈现，如果拿普通话有的时候就感觉失去了很多韵味和神韵、啊、 哎，还有 QQ 华跟我们说、林永健的装修啊，敢骂呢敢骂呢，要不是我躲得快早就破了相了。天津的朋友不要打我啊、 哎那个、 我学的不太像。 是还有当时那个我记得装修当中不是拿大锤吗，八十。 还有刚子也说了陈佩斯的吃面条啊、 嗯、 我模仿过，语言简单，演技要求也不算高，但只是情节就够大家笑抽抽了。 情节确实够大家笑抽，但你这句话我不相信啊，演技要求不高那还不高啊，无实物吃面条是吧。 这个是陈佩斯哈跟朱时茂的经典的演绎。 哎， 如果你模仿过的话，这次不妨真的可以在这个微博上自己录一小段、 嗯、 万一在春晚之前看到自己了，想想那收视率多高啊。 对，我建议模仿的时候吃真面条，估计呢模仿完了以后呢，这个估计三天不用吃饭了哈。 炸酱面会比较好一些。 对， 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过来了印象最深刻的春晚的节目哈、 嗯、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录一小段去，万一真的在春晚之前看到自己的话，也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声。 是， 哎，我们的早安乐秀的后花园的听众朋友们出现在春晚之前了， 哎， 现在还挺厉害的， 一定要在视频的尾部呢来说上这个是由早安音乐秀节目组来推荐、啊、 喊一下我们的 slogan，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哎， 春节将至，市发改委也发布了春节的消费提示，强调过年期间呢，老百姓在停车收费方面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当然呢，目前呢，全市除了占道停车的和这个批江儿的停车场之外，停车收费呢均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庙会等大型的活动期间呢，公园景区附近的占道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可能要实行计次收费哦，所以请停车之前要去明确一下停车计费的相关方式。 思念跟印着这本，我已经变了常。我 来自袁游会周杰伦。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春节期间庙会的一些消息哈。 对， 现在呢天气比较冷了，大家比较少骑共享单车，但是在今年春节随着共享单车的火爆，也新添了一种守护春节的职业，他们就是共享单车的运维师傅。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通过大数据平台反映情况，将单车从前门区域送到青年大街或者更远的地方，让车多的区域的车辆变少，车少的区域的人们有车可以骑。 对，春节期间呢他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确保人们可以顺利的骑上共享单车。当然呢，如果你去庙会玩的话呢，你也会发现你可以更加顺畅的骑上共享单车前往庙会来过节了哈。 嗯，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今天早安乐秀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的节目是哪一个？如果要模仿的话你选哪一个呢？ 嗯， 安安跟我们说怎么没有人提赵丽蓉奶奶呢？ 刚才我提了一下， 哎，最喜欢她的小品了， 我也很喜欢 司马光砸缸啊，宫廷土豆啊，还有团购就是 糖 眼糖 劲 走，他们都有共同的记忆，带着唐山口音还有慈祥的笑容，小品很幽默，超级喜欢。 嗯， 那你要不要模仿一个呢？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春晚的节目是哪一个，如果要模仿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 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汪。 哇，新买的手机啊， 每月消费58元，华为 Mate 102566元就能带回家， 这么优惠哪儿买的？ 北京移动营业厅啊，还有 iPhone X 等更多畅销机型呢，快去办理吧。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

这是来自谢春花在去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我一定会爱上你》。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呢，我们北京也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还有一些群众的文化活动，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哈。在今年春节期间，全市有50家专业演出场馆，将有398场演出。 对，那全市呢也将举办庙会啊、游园、花园巡游、冰雪文化活动、公益讲座等等活动480项，好多哈、啊。假日期间呢，北京音乐厅也有多场音乐会会上演，拥有67年历史的中国电影乐团则将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来上演新春交响音乐会。 特别期待中国电影乐团每次都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很惊喜的电影当中的原声的演绎。 对， 那听到接下来的这个前奏你是不是很熟悉了呢？ Beauty and the Beast， 但是这是来自当时这部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候的中国的宣传曲，中文宣传曲、是邀请到了田馥甄和井柏然演唱的《美女与野兽》。这是来自井柏然和田馥甄当时为电影《美女与野兽》在中国公映的时候演唱的中文版的宣传推广曲啊，曲调是一样，不过是用中文来演唱的。 配上经典的旋律，那这次经典的旋律有可能会在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这些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演绎演出当中出现。新春交响音乐会将由中国电影乐团来为大家演绎。 对，美女与野兽呢，当年听过那版非常著名的 Beauty and Beast， 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翻唱来自于中文的填词之后呢，其实还是没有魅力。所以我觉得音乐其实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和一种来自于内心的力量啊。 对，无国界嘛。 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曲的这个歌词的改变，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式的迁延，但都不会改变音乐当中内容和内在的那种 power 和力量啊。 今天除了听歌呢，还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春晚的节目是什么。 嗯， 因为今年的春晚导演组是联合微博推出了一个征集活动，大家可以把你最想模仿的片段哈发到微博上，可能会在春晚前置的这个节目当中在央视上看到自己的身影，想想还挺奇妙的。 是， 刚刚欣欣跟我们说，哎，你们没想到有一个特别好模仿2005年的千手观音呢、啊、 这个其实模仿的人很多，就是在当时这个照片一出来 刚火了的时候， 刚火的时候有各种人拍照片都是千手观音照哈。 嗯，你想孩子站前面，然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挨个站在后面，大家这个手摆一摆啊，对着镜子录一小段，还挺可爱的，还挺符合这个过年合家欢的氛围的。 对，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崔说事儿， 嗯， 实际上是2006年的一个经典啊，它是延续了昨天今天明天的故事。这个白云和黑土呢回到家乡之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吧？但是呢， 是 仍然是弄得人中央电视台大厅都是韭菜味儿 啊！ 对，你说你是啥名人啊？你不就是个人名吗？在假日期间呢，我们北京还汇聚了像绿野仙踪、小红帽、哪吒闹海等众多的中外经典的童话剧，可以带着自己的小孩子去看一看。 哎，中国的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奇遇记，以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生日的一天，以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棉花糖和云朵妈妈，包括呢小铃铛剧场的课本剧大笨狼、聪明小猴、柯小南，以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青蛙王子、花神以及成语魔方寺等等呢，也会继续上演哈。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总有一场可以满足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麦田守望者的绿野仙踪，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节目是哪一个呢？ 最想模仿哪一个？ 来吧来吧来参加，我们能多方，我们穿过大街走小巷，直到一片金黄，我们迎着太阳一边走一边唱，我们美呀美呀美主张，也不需要心理上， 浪漫尽在西铁营万达， 雪人雪屋情调装点5000平米超大雪场，超萌北极熊祝你抱得美人归，快来现场求婚，更有钻戒大奖。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百分百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今年喝 real 百年过年轻。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来自 Charlie Puth， 哎呀，距离放假还有多长时间呢？真的是盼着指头在数啊。 对， 但虽然是个周五了，可是周六周日的时候，这个双休日还是不能够休息的，是要正常的调休的，大家是要补齐上班的哈。 是，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的节目，如果要模仿的话，你选哪一个？灰色浮萍跟我们说，印象深刻的太多了，不过要是歌曲的话，应该是相约酒吧吧，当时还跟朋友一起唱过这歌，表演过，过了20年了已经。 对，过了20年呢，这个不光你准备再来相会，人相约酒吧的这个原唱者两位，那英和这个王菲这次也准备重新登台了哈。 嗯，这次要重新演唱一首新歌，大家在除夕晚上就可以知道了。还有说句心里话给我们发过来，他说中国人无法正常独处的句子，不信咱俩试试吧。第一个， 好，妹妹你坐船头，哥给我岸上走， 没法念哈、 啊。是、 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 找呀找呀找朋友，这都全部都是歌词是吧？ 对、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又又 check now， 其实哎，最后这一个的话，其实也在春晚上出现过，而且还是跟小苹果混在一起的。 对，就是、 啊、没错没错，当年的两首大热单曲呢是 广场舞。对，我记得当时演唱的时候，后面有广场舞大爷大妈，他们的表情都特别振奋。 对，其实要暴露年龄了，第一句歌词就已经在春晚上出现过了。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啊！当时还背了根线绳来那儿拉个不停的感觉、啊。 哎，是，其实那好像是嵌在小品当中的一段。 对 对，挺好玩的。今天来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想要模仿的、印象深刻的春晚的节目。我觉得小苹果跟刚刚那个《最炫民族风》也挺适合的哈、嗯，特别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们，他们跳着广场舞，你在前面唱着歌，说不定就会被春晚选中，然后在春晚之前的这个预热节目当中看到自己的身影。 赶快来录下来，赶快录下来。当然呢，春节期间，北京人艺的原创京味的话剧《玩家》呢，也将在首都的剧场来连演五场。人艺的另外一部话剧《我爱桃花》呢，也将在人艺的实验剧场来上演啊。 还有西萧堂一年一度的保留贺岁剧，叫做《春节联欢晚饭》。哎，这个不是春节联欢晚会了， 晚饭， 联欢晚饭，在北京西区剧场上演。嗯、这时段呢，跟大家梳理了很多在过年期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很多的专业的演出。 嗯， 哎，既有这个中国电影乐团奉献的交响音乐会啊，也有很多像《绿野仙踪》、小红帽这些适合带着孩子们去看的经典儿童剧，还有北京人艺还有西萧堂提供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话剧，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北京感受到过年期间浓浓的文化的气氛， 浓浓节日气氛。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SHE， 我爱雨夜花。 条歌拢比人慢，一路往桥桥通到山脚，山脚有一个村，阿公就住伫遐。啊，切味切味的竹篮，日日拢嘛随风在唱歌。咪嗦啦，咪嗦啦，不知呀伊呀会有啥物事，规拢嘛在开花山。天高山济，有只白兔鱼，一头甲天长来会耍。古奥古奥的厝遐，你保护阿公阿妈，阿公家己改编的歌，伊唱给我听， 唱给我听。习惯踮只脚，踮只脚，哪行哪佚佗，伫软软土的窗花，乌蝶乌蝶翩翩飞呀飞飞呀飞，我想飞了。车窗有我恁那时阵的笑声，啊大树边的一条溪流流落在溪溪的山边，溪边水呀清澈的天，清澈的白云，哪像水行，哪像水行。我希望有海鸡会憨憨的来吃，哪吃哪我阿妈唱歌给阮听，给 阮听。

还想睡吗？虽然说没有王子把你叫醒，但是有早安音乐秀唤醒你的耳朵。8: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蜜雪薇琪，哇，有一点年代的一个台湾的组合了。两个人演唱的《睡美人》。那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儿八经的《睡美人》，俄罗斯芭蕾舞剧院，他们将带着《睡美人》《胡桃夹子》《天鹅湖》三大经典剧目，在春节期间登上京城的舞台上演经典剧目，连连看。 当然呢，风靡全球的爱尔兰踢踏舞《凯尔特传说》也将在国家大剧院呢连续演出五场，而乌克兰的基辅儿童芭蕾舞团呢，则在北展剧场以及北京剧院带来一台专属于儿童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听起来感觉都很好看啊。 多个知名的国外的团体将在春节期间登上我们北京剧院的舞台，给大家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选择。 对，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春晚的节目是哪一个？因为春晚今年是跟微博合手做了一个活动，就要求大家可以把自己比较擅长的这个春晚的经典节目的模仿秀发送到微博上，然后呢，编导可能就会截取一些比较有意思或者有特点的，在春晚之前的这个预热的时间段里面放出来。 对，我估计有没有可能会做成一个打包的合集，然后有可能会把这个现在呢排练好的一个东西跟原版的这种小品放在一起哈， 做一个对比是吗？ 更有意思一点点哈。 所以想看看大家的答案，如果要模仿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潘潘跟我们说，好想模仿董卿魔术里表演托儿的角色，表演托儿的董卿听到会开心吗？ 对， 虽然说这是事实。 对啊，再说这个。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你根本不用模仿，你在旁边只要坐着傻乐就可以了呗，对不对？ 也没有那么简单，毕竟就还是要参与到魔术其中嘛，要不然怎么铁打的董卿流水的魔术师呢？ 有道理，有道理。 还有新超说，完了这句话我也没办法正常念出来， 来，请唱出来。 哥哥面前的一条弯弯的河，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天。哎，为什么我们俩的角色换过来？ 大家唱反了。 对，你刚才这么霸气，然后我这么温柔哈。 咱俩去录一段吧，我觉得说不定可以冲击一下春晚前时段哈。 对， 还有包包也提到了今天好多人想到的冯巩老师的， 我想死你们了。 哎，冯巩老师实力诠释了一句话，重复是有力量的。 哦， 我每年喊一遍，喊上20几年，不愁你记不住我。 而且关键是你说第一遍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觉得很可乐。但是呢，你不停的重复，它就变成很可乐的一句话了哈。 对，每年都需要来打个招呼。今年狗年春晚着冯叔哈也会继续出现，来给大家带上一句“我想死你们了”，觉得听到这一句话，春晚才算真正的完整了。 春天呢，感觉真正的到来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恋爱先生》当中的人物主题曲《只剩下了自己》。《恋爱先生》呢，刚刚是宣布呢整个大结局了，很多人都觉得还挺遗憾的，或者说，哎，看这么长时间，对每个人物都开始有一些感情。 对，意犹未尽的感觉。昨天是送上了小野丽莎和靳东演唱的片头曲《欢喜》今天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剩下了自己》。 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正在吹着 这是来自张韶涵的《剩下了自己》，也是最近大热的电视剧《恋爱先生》当中的人物主题曲。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恋爱先生》结束了之后是有另外的一部电视剧接档了，叫《一路繁花盛开》，女主角呢同样也是江疏影，开启了霸屏模式。 对， 那么霸屏霸得很彻底，而且不仅仅是在电视剧荧幕上，也要在春晚上出现了。 对，江疏影呢这一次呢也是会在春晚当中来出现，而且搭档会比较有意思啊。那这次搭档是谁呢？ 他这次我们保密一下好不好？ 好了， 有两位一起要唱首歌，他们是三个人一起唱首歌，而且另外的两位也都是小鲜肉级别的流量明星。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春晚当中有哪些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些特点吧， 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狗年春晚的一些看点吧。 好， 张曼玉呢之前也是登上过春晚的，上次来的时候是跟梁朝伟一起合唱《花样年华》。 嗯， 就两个人呢唱功吧，但是很好看，我没有嗦嗦哦，但站在那里很好看，很养眼就可以了。 是， 这次呢他17年之后重返春晚舞台，搭档王凯和杨洋表演《我的春晚我的年》。 这个搭档组合确实老中青三代都有哈，有点奇怪的感觉，谁是中？王凯和杨洋谁是中？这个成龙和吴京呢也会率领着这个曹官家、金美儿、 曹福家金美儿、 呼斯楞以及刘洋洋等群星来合唱《中国》，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吴京的那部《战狼二》其实是非常大热的，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中国梦的一个典型的实现方式啊。 对，还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体育明星，像孙杨、马龙、惠若琪和申菲菲，18位文体明星将在0点钟声敲响的时候给大家一起唱响贺岁歌曲，可以看到自己的偶像了。 哎，另外呢，郭冬临、牛莉呢也会搭档冯提莫和程一发等千万级别的网红表演小品《一往情深》。 即日起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点妹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real。为酒先挖个红包等你领， 今年喝 real 百年过年轻， 玉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啦！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免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大家好，我是歌华有限胡金明。寒假开始了，各位家长听众应该都给孩子报了培训班，或者在报班的路上吧。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另一个学习渠道，不用花钱也不用花时间接送孩子，您打开歌华有线机顶盒，随时在家点播想学的课程，并且全部免费。我们这里有北京四中刘威老师读古文经典，人大附中蔡芳老师聊英语听说，清华附小江国明老师讲数学度量单位，名校名师的精彩课堂送到您家中，干货满满。课程收看方式：打开歌华有线机顶盒，遥控器按主页键进入教育免费收看。有问题您可以致电客服热线96196。 年将至，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My Superstar 来自最近大热的 Jessie J 结石姐啊，这首歌曲也是冰川时代五星际碰撞的片尾曲。 Jessie J 最近呢也确实是大火特火了，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一听呢就能叫它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有标志性的高音。 对，他这次也会出现在湖南卫视的春晚上，因为各大卫视的春节节目都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我觉得过年特别爽的一件事还有跨年的时候，就是你喜欢的明星总会有一家卫视请到他们出现哈。 其实对你来说是比较爽的问题，但对于电视台来说就比较费脑筋了，就是哎，我请谁不请谁呢，这是一个问题哈。 湖南卫视呢每一年都是主打这个小年夜春晚的，所以昨天晚上已经率先登场了。这一次春晚呢也是群星璀璨的，除了刚刚提到的结石姐 JSCJ， 还有像那英、罗大佑、黄晓明、张碧晨、周笔畅、关晓彤、吴牧野这些中国的著名演员。 另外呢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Jessie J 啊，包括魔幻高音迪玛希、钢琴圣手马克西姆，这三位国际音乐人呢也会登台表演啊。迪玛希和 Jessie J 在中国观众被熟知之后呢收获了很高的人气，这一次呢迪玛希为了回馈观众的喜爱，学习并表演了多首中文歌曲啊。 Jessie J 也是入乡随俗呢，在表演当中还学会了哎比心比心给你的这样的手势。觉得 Jessie J真的是在歌手的节目当中有看到他非常真实的一面，因为每次在结尾的时候洪涛老师都会说这次获得前三名的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呢是三个字，然后 Jessie J 就会扭头跟集结说我想冲过去把他放倒， 是 然后字幕君就会在下面很可爱的加爱开玩笑。 对，但是洪涛老师还是不为所动，然后继续喝口水啊。 对对对，我要喝口水，喝口哎某品牌的矿泉水哈。 对， 今年呢还有一位登上了央视春晚的 BB， 最近也是新作不断哈，影视原声的邀约不断。最近是刚给电影《妈妈咪呀》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带我回家》。 哎，当然呢，这个除了这首电影的主题单曲之外呢，南征北战呢也还为 BB 制作的电视剧《简镇奇缘》的片头曲制作了最美的期待。好，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 BB 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

北京十二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7:00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如果能重来，我的答案会不会更改？或是等待守在你身旁，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等待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停来，脸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关注到了2月6号在台湾花莲县附近是发生了地震。国家旅游局透露，当天行程在花莲的大陆游客共有70个团，1265人。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近期暂时不要前往台湾花莲以及相邻的地区去旅游了。 同时呢，提醒旅行社呢停止组团或者是带团前往该风险区域。根据了解呢，花莲是台湾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但是一般团队的行程不会在花莲做太长时间的停留，所以呢，地震对于台湾团队的行程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嗯，但是花莲地区的旅游业可能会在近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台湾地区其他的一些旅游暂时还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虽然说过年期间受到了这样一条地震的消息，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心， 嗯， 但也希望他们可以赶快从这个地震之后恢复过来，我们也不愿意让你们一个人。 习惯，毛衣也为你准备。 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越快乐真生，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痴心的旅程，往幸福的天涯飞奔，别回头就往前。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Everyone else in the room can see it. Everyone else but you. Baby, you light up my world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lift your head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Only you saw what I can see. You'll understand why I want you so desperately. Right now I'm looking at you and I can't believe.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re beautiful. That's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makes you beautiful 来自 One Direction。 哎呀，最后一点点尾巴被掐掉了。 他其实是一直在说的是，哎，你都不知道你有多漂亮哇。一个男孩如果跟一个女孩说这种话的时候，基本就是开始展开求爱攻势了。 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组合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啊。那一年在伦敦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体育场当中唱响的时候，带动了全场的热切气氛， 大合唱。 哎，对，想想啊，那个夏天的时候伦敦真的是热情，但现在呢伦敦也是够冷。随着寒假来临呢，伦敦还有巴黎也算是全球游客比较青睐的目的地之一，但是最近呢这两座城市都挺冷的，而且巴黎最近也是连出状况，一周前是遭遇了50年来罕见的大雨，洪水都逼停了一些火车站跟博物馆。 对，当然呢7号呢又因为雪灾和冰灾，火车、汽车以及民航班机受阻，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关闭了，所以呢不少游客感到非常失望。法国气象局说呢，这个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呢最近遭遇到的冰雪灾害，但是九号呢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雪，气温还 迎来新一轮 九月 悲不能细想 是气温还将进一步走低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如果去那边玩的话的人得稍微注意一点啊。 虽然气温比较低哈，最近有罕见的大雨天气，最近如果要去巴黎的旅行的话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相关的准备。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跟着陈绮贞一起在歌中去一趟巴黎吧。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那些一起补习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先锻炼体力，谁都不许 利最近非常的严寒，而且还遭遇到了罕见的大雨和洪水啊！我们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在春节期间去巴黎玩一趟了，那跟着陈绮贞的这首歌一起去了一趟巴黎。 对， 回来了之后正好赶上看春晚。 哎，陈绮贞的刚才这首歌曲当中呢，其实还有一段这种法国相送的这个秋夜的一些味道，所以 很浪漫。 应该去的日子应该是秋天啊。 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春晚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节目是什么？而且今年呢，春晚也是联合微博推出了这么一个模仿秀的环节，如果大家发上去的这个视频有幸被挑选到的话，可能就会在春晚开始之前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播出。 对，风吹麦浪一看就是一个典型的赵本山老师的爱好者啊。他说呢，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呢，春晚节目还有一个是赵本山和高晓敏、范伟表演的小品《卖拐》。如果让我模仿的话，我会选择范老师那个角色哈。 拐了，拐了。 对， 我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句"要什么自行车啊？ 要啥自行车啊？" 后来也成为了一句大俗语了。 然后这个范伟的接的那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大姐，我这身体啊，基本也就告别自行车 了，用不着自行车了。还有谢 Felix 也说，哎呀，这当然是我们 MC 丽蓉的作品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六月六， 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 太难受， 没法往下接了，再继续，都是有共同记忆的人。 是啊。 那今天和大家的互动之后呢，也希望哎，如果您真的有模仿天赋的话，不妨去录一段，说不定最后可以在春晚之前的这一小段当中看到你。 对，如果真的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上春晚的话，哎，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感觉、啊。 截个视频过来发给我们哈， 有没有种当伯乐的感觉， 让大家分享一下。有。未来两天要提醒大家，我们依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呢今天的气温是呈上升趋势的，最高气温升到5度，但是有比较大的风，我们现在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 白天的风力比较明显，阵风呢能达到7级左右，夜晚呢风力会有所减弱，大风同时伴随着降温，预计呢双休日的两天最高气温再次回到冰点，给人一种乍暖还寒的感觉， 记得要多穿一点。在这个周五，但是这个周六周天还是提醒大家，有些单位是需要调休的哈，不要忘记去上班了、 哎、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下周一我们再见。 在那里天白地一直的雨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结果电影比别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就不败，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不肯躲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无奈、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喜欢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败，还是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各位好哦，大家好，我是卫东， 我是朝东。 1993年，北京上空横空出世了一个电台，叫北京交通台。那一年呢，我有幸加盟了北京交通台。 我晚两年，1995年，我来到了建威大街14号。 我们先后呢走进了北京交通台。我们当时的工作叫什么呢？叫直播主持人。 直播跟原来的录播和一本正经的播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气盛，怎么才能比那些老前辈播得还好呢？想办法。 这一想办法呢，问题就来了，尤其是当时直播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这里边啊